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别动。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月影流声》，我是于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是小众电影当中过耳不忘的精彩配乐，这其中既有华语作品，也有国外的一些配乐。让我们在这个周末一起聆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第一首歌来自杨丞琳的《小茉莉》，这是电影《刺青》的插曲。很多人觉得这首歌非常的平淡，甚至能够听出来杨丞琳基本上没用什么复杂的技巧和唱功。但我要说的是，就是这么一首听起来平淡的插曲，却使人难忘在这部电影当中刺青刺到一半没有完成的小茉莉花。下面的这首原声配乐，乍一听可能会以为是王家卫的电影里面的歌曲，其实呢，这是来自王小帅导演的《17岁的单车》当中的一段主题配乐，由汪峰制作。哎，没错，你没听错，就是那个汪峰，他制作了这部电影全部的原声带，融入了许多小提琴的元素。你可别忘了哈，人家就是上大学的时候就是中央音乐学院学小提琴演奏的。接下来呢，就让我们好好来听这首由汪峰创作的电影配乐。 下面跟大家分享一首英文歌曲《奔跑》，这是一部2005年的小众电影《我行我素》的插曲，由爱尔兰乐队雪巡警来献唱。歌曲已经有十多年的历史了，在前些年大热的美剧《吸血鬼日记》当中选用了这首歌的女声翻唱版本。

上半时段的最后跟大家分享的是一首希腊语的歌曲，1986年电影《养蜂人》当中的插曲。这是一首听起来很阳光快乐的歌。电影最后，坐在剧场看着歌剧的女人，一袭白衣包裹着已经干枯衰老的身体，回忆着40年前和爱人一起跳舞，一周前爱人离开人世，葬礼上他给对方放起的那支舞曲。他独自看一部歌剧，想着再见的时候一定要盛装出席。 και τούτη παγωνιά μπορεί και να είναι απ' τον καπνό που θα μπω σε τη μέρα κι όχι από σένα μάτια μου που άνοιξες πανιά μπορεί και να είναι απ' τον καπνό μπορεί κι απ' τον αγέρα μπορεί κι από τα πόδιπνο το μελαγχολικό μπορεί και να είναι απ' τη φωτιά μπορεί κι από το χιόνι το δάσος που ρημάχτηκε και διώχνει τα πουλιά μπορεί και να είναι απ' τη φωτιά που τη ζωή μου ζώνει κι όχι από σένα μάτια μου που άλλαξες φωλιά μπορεί και να από τον καπνό μπορεί κι από τον αγέρα μπορεί κι από τα πόδιπνο το μελαγχολικό 错过的太多太多，不变的是你的承诺。我要用心对你诉说，欲望埋下苦涩的果，那么多背叛让我一错再错，谎言越来越多。爱过痛过错过，你却依然坚强没有退缩，用真情感动我，告诉我善良你不再是软弱。 你好，听众朋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有四级左右偏北风，阵风六七级，局部地区有扬沙，空气非常干燥。本市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中，请注意防风防火。气温有所下降，还要注意防寒保暖。具体预报是：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四级转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度，最大相对湿度30%。白天晴间多云，局部地区有扬沙，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最高气温三度，最小相对湿度1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春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一，适宜您穿羽绒服类服装。 你有没有被一部电影感动过？当你遇到爱情，拥抱浪漫时刻。 I love you, dear. 当你偶尔迷茫，感觉不到快乐。 做人如果没梦想，那跟咸鱼有什么分别啊？ 当你为了梦想，准备放手一搏。一首歌曲唤醒一部电影的记忆，一部电影在跳动的音符中铭刻。月影流声，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正在为您播出的月影流声，我是于月。下半时段继续跟大家来聊一聊小众电影的配乐。2011年，黄真真导演了一部爱情故事电影《倾城之泪》，由周冬雨、李治廷、任贤齐还有梁咏琪、窦骁、陈乔恩等出演。 三对恋人分别讲述了爱有时间界限、重拾爱情梦想和当爱遇上生死离别的三段凄美的爱情故事。电影当中任贤齐的一首对折唱哭了很多人，虽然歌词平淡，但是呢却十分契合电影的悲剧剧情。 天空的清澈，雨用泪水洗过了你最爱的天蓝色，被阳光折射。天桥的两侧，我们遥遥相望着，时光静止那一刻。爱的可惜都不可能了，我把我对着，轻轻把你也对着，今生是你借我的，来生是我答应你的，越记得越不舍，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心如刀割，誓言的黑色，心还是肉做的，你的吻还热热的，你睡了我还醒着，哭的涩的甜的酸的怀念的，我们就会干的，坚持和飞走了，沿着银河悲欢再不能把你跟我离合，别把我分割，也轻轻把你对着，今生是你借我的，来生是我答应你的，越记得越不舍，我不懂得爱的恨的痛的心如刀割，痛过就懂得， 了解伊桑霍克是由于《爱在黎明破晓时》三部曲， 2006年的时候，他曾经自导自演了一部小成本电影《最炎热的国度》。影片呢，讲述了一个来自美国乡村想要在纽约崭露头角的年轻演员和一个美丽的音乐人之间的故事。伊桑霍克在这部电影当中展现了优秀的选曲功力。下面的这首配乐《不会再有第二次机会》是《最炎热的国度》当中的片尾曲，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接下来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来自优秀的国内电影配乐人窦鹏。窦鹏出生于音乐世家，从2000年开始就一直从事着影视音乐的创作，像《杀生》《老炮儿》《是我们终将逝去的青春》当中都有窦鹏的作品。那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就是电影《苏州河》的片尾曲，由窦鹏创作的《恍惚的眼前》。电影当中两位主演贾宏声和周迅最后的对白也被收录在这首歌曲当中。 如果有一天我走了，你会像马达那样找我吗？ 会啊。 会一直找吗？ 会啊。 会一直找到死吗？ 会啊。 你撒谎。 看不见你的脸，也看不见你的眼，恍惚的一片，朦胧的夜晚，没有星星，没有灯。看不见

bütün sana günahım boynumda. Ağlayan bir çift göz bıraktım arkamda. 赵英俊这两年呢、那真是太火了，有很多优秀的国产的商业片配乐都出自赵英俊之手。在电影《火锅英雄》当中，赵英俊和鹏飞一起做了很多的尝试。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不死鸟》融入了后摇的元素，配乐响起的镜头俯拍黑伞穿过狭窄的街道，大雨滂沱，依旧是浇不灭心中的那把火。中间的两个身影执拗地演绎着执念与救赎，于是整部电影的最佳镜头就这么诞生了。

中，你倚着一道彩虹，星辰汹涌，长发扬起南风。一如年少时候最初的梦，